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提起中国古代文学，《红楼梦》是不可能绕过的一座丰碑，而这本惊世之作的作者曹雪芹更是一个历史精彩纷呈的作家。曹雪芹在北京度过了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北京留有大量曹雪芹先生生前居住过的建筑空间，但是目前呢，除了少数故居被挂牌保护之外，大部分曹雪芹的生前遗迹还处于零散的被埋没的状态，亟待被识别保护并展示于人。北京有哪些和曹雪芹有关的遗迹，该如何保护和利用呢？我们今天就带您寻找曹雪芹在北京留下的痕迹。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真的也是这方面非常资深的专家，北京市政协常委、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宋卫祖宋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宋老师，这个对于这个曹雪芹，应该说是这些年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然后呢，对于他的这个保护也是大声疾呼哈， 是 做了好多的这个提案。这个宋老师，我们先来说一说曹雪芹，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匠哈。 对， 在人类文学史、文化史上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世界级的文豪。《红楼梦》是被翻译成了100多种文字哈。 是， 嗯，也是传遍了全球。一部《红楼梦》让全世界叹为观止，传达的美学、文学、生活、园林的美学造诣，以及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社会百态的记录等等，也是向世界展示了咱们中国文化的精髓。嗯，因为我看您最近也是接受了一些采访，然后也说到了这个曹雪芹是生于运河，长于运河，是吧？ 是的。 对于曹雪芹的生平，宋老师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嗯，因为曹雪芹大家都知道是这个生在江南织造府，对吧？就是我们今天的南京金陵， 真的是运河的那一边， 正在是运河的南半。那么他长到12到14岁这个时候呢，又随他的祖母和母亲呢，回到了北京。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从金陵到北京，就是顺运河而上。那么从金陵到达张家湾，对吧？我们来到北京城。 对，运河那个时候就是大的这个码头就在张家湾，然后再从张家湾完了慢慢再进城。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大船的这个就是京城码头，实际上就是张家湾。那么从张家湾之后呢，就是进通惠河了。进通惠河就是乘小船而行了。 所以说曹雪芹是生于运河，长于运河。 是的。 然后其实也是在他在北京最后度过了他人生中的很大一部分的时光，事实上这个北京城也是大运河上飘来的。 对，他实际上就一直生活在大运河边嘛。对吧，他到了北京城以后，他住在广渠门内，实际上这个也是运河的这个源头。 是。那么刚才说曹雪芹他在北京度过了人生中的大部分的时光。 是。 他在北京的很多地方都居住过。 对， 我们节目一开始其实就说到这件事情，您跟我们说都在哪些地儿呢？ 其实他是这样，他从这个金陵返回北京，就刚才讲到，因为他是讲生于运河，长于运河，实际上他从也是从运河走来。那么从金陵到北京，那么先落脚张家湾。那么从张家湾进京城，那么他的大部分时间是住在算式口。那么之后呢，他到了他的这个实际上他是英年。他40多岁不到50岁就去世了。那么他的 也没法说他晚年住在哪儿。 对对，他就是他 的 后期，他人生的后期。那么是住在香山的正白旗。 大概他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当中呢，当他还有个这个借居庙里边的这样的过程。 嗯，然后所以还在京城的各处，他在这工作是吧？ 对， 然后 他参加了，他在京城，对，他在京城工作了很多 很多地 方。 哎， 对，那么像他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他做过这个右翼中学的这个教习， 嗯、对，一会儿也会说说这 在 哪， 对对，这些都会讲到的。 嗯，所以他在这个北京的其实是很多地方居住过。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请大家来分享一个话题：曹雪芹在北京哪里留下过痕迹？我们先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说的哈。 嗯、 我看看，这是这个红果说，我去过植物园里的曹雪芹纪念馆，还给我们发了一张这个图片。 嗯、对，这是黄叶村、 哎。对，这个是大家最熟知的哈。 对对对， 那么近些年呢，还有就是8216YG 也说北京香山的整白旗。 嗯， 然后。对，还有朋友说北京大观园是拍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时候建造的，留下了很多难忘珍贵的画面。 嗯， 但是那个地方是搭的景，实际上他没有在那儿住过，是吧？ 那个 大观 园是我们后来为了拍那个电视剧， 对对对， 然后建造的一个公园。 是， 嗯， 但是他现在就是反正就他里头倒是按照这个《红楼梦》的说法。 对，他是按照《红楼梦》里边的那个大观园的那个 每年春节还有元妃省亲的活动，我觉得 是是是 很热闹，我还去看过。 春节的那个 庙会， 哎，对，非常热闹。 对，大家看知道的都是这儿。燕林说，北京植物园里有个曹雪芹纪念馆，是他晚年居住的。然后说，广渠门大街就是原来的蒜市口大街，有曹雪芹的故居。您看，大家知道， 嗯、 还有这个樱木花道铃木说，哎呀，这种题材的题目我就听听吧，只知道曹雪芹写了《红楼梦》。 嗯，《 红楼梦》我也没仔细看过，那就好好的听宋老师说一说。栾飞凤舞说， 嗯， 曹雪芹呢，他说我就知道87版《红楼梦》的拍摄地是大观园，看完电视剧还特意去游览了一些地方。 嗯， 游览了这个地方。 嗯， 这样我们先说一说刚才您说了，他是从这个金陵来到北京之后，先是我们先不说他那个上船，我们先说他住的。 对对， 他实际上是少年的时候就跟着这个。 对，他实际上是 跟着家里头人来的。 对，应该说的叫少儿阶段。 哎， 他是大概12岁到14岁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他从就是他因为他家被抄了嘛， 嗯， 哎，在金陵生活困难，然后他就返回了， 随他祖母 返回北京。 嗯。说起曹雪芹在北京的足迹，首先要提起的就是广渠门内的蒜市口17间半，这个地方被认定为，并且修建为曹雪芹故居纪念馆。 是的， 历经波折。 嗯， 宋老师是从2006年开始就持续多年来推动这个故居的复建哈。 是的。 嗯，最近呢，这个蒜市口17间半曹雪芹故居纪念馆也是复建工程完工了。 嗯嗯。 宋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是为什么您会和这个曹雪芹这个蒜市口的这个故居有这么不解之缘呢？ 其实说起来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感情， 嗯， 因为我生在崇文，长在崇文， 嗯， 曹雪芹故居17间半呢，在广渠门大街，207号那个院落呢，实际上和我住的胡同就是对口。 就离您住的地方特别近。 对，非常近。 有一份情怀在这。 是的是的，从小就经常跑那个院子里边去玩。其实主要是跑人家那儿去喝凉水去。跑累了就在他门口有个自来水管。哎，所以在那个院子里边呢，经常因为他一进大门，他的左手这个廊子上面就有四扇屏。那上面的四个字就是《红楼梦》里的端方正直。 端方正直， 哎， 那个还一直留着哈。 那个四扇屏一直到1999年拆除前都保留在那个地方。 啊， 哎，那么后来呢？这个当然听说这个地方这个是曹雪芹先生的这个进京之后的第一个 住所。嗯， 哎，那么所以从感情上边就觉得非常的亲近。 嗯， 哎，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是一份责任。 嗯， 哎，因为这个工作呢，我从这个 2002年入盟以后啊，我们民盟区委就一直在关注这个工作，参加调研。后来又这个06年做了崇文区的政协委员。那么受我们老主委的委托，说你一定要把这个推动曹雪芹故居的复建，那么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去完成。 嗯， 哎，这项工作呢，其实也包括得到了我老父亲的支持，因为他当时正在崇文区修地方志。哎，所以当我回来跟他讲到说那个曹雪芹故居17件半，他说确实有此事，他说而且呢，我们还调看了这个乾隆当年的这个京城全图，哎，还把这个全图的局部还给我看了。 其实就像您父亲这样，他们都已经事先做 了 很多的考 证了。对对对，因为他们因为82年发现这个以后，到99年拆，因为这个修路被那个拆迁了嘛， 嗯， 哎，那么所以这个老一辈的先生们还是对这个感情非常深， 是， 哎，而且作为曹雪芹这样一个唯一的这个世界百人的大文豪， 嗯， 哎，大家还是非常有感情的， 嗯。所以呢，对于这个地方，这个刚才您说的，这是82年被发现的， 是 吧？是 的， 嗯，然后后来因为修这个广渠路，它正好是在这个路的中间，哈。 对对对，它正好在这条大街，因为207号呢，它原来这个就是广渠门这条大街啊比较窄， 嗯， 哎，那么现在呢，后来修广渠路，因为整个拓宽，对，拓宽了，拓宽到了70米了， 嗯，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将其，因为它是临街的， 嗯， 哎，所以就将其拆除了， 嗯 嗯， 算是口17.5间，因为现在我们大家去拿地图一查，没有这个地儿了哈， 是的， 葱姜蒜的蒜， 对， 所以我觉得宋老师还是要跟我们大家，尤其是不太熟悉的，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就算是口17.5间，算是口在哪儿？这17.5间又是什么意思？ 是， 嗯， 其实这是这样，那个算是口呢，是原来一条很短的小街， 嗯， 它在崇文门外。现在大家知道的瓷器口十字路口， 嗯， 哎，那么从那个路口中央呢到这个街边呢，就是绸粉厂呢，实际上只有100多米长， 嗯， 哎，那么这个地方呢，原来大家都知道瓷，其实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那么瓷器口是个凡是北京其实叫口的大街，基本上都是丁字路口。 嗯， 哎，原来并 丁字路口， 对，原来崇文门外大街并不直通这个天坛东门， 哦， 哎，它而是从侧面有一条小街，今天那条小街还叫这个瓷器口大街，哎，那么它是条斜街， 嗯， 哎，而算式口呢，恰恰就在这个丁字路口的这个东侧，哎，只有100多米长， 嗯 嗯。当时呢，这个地方呢，其实算式口本身，后来为什么改叫瓷器口了？是因为到了光绪年间，原来它在这个光绪之前都叫算式口， 那是卖蒜的是吗？ 对，它那个地方是个菜市， 菜场。 对对对。 哦， 后来呢，那个因为有开了几家瓷器店，那个地方卖瓷器的人越来越多，后来那个地方现在就改瓷器口了 啊， 因此大家可能都知道瓷器口，可能对算式口就不太熟悉了。 嗯，这是这个名称的这个由来哈。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叫17.5间呢？因为我们一说起曹雪芹进京的第一处居所， 嗯， 算式口17.5间， 是 啊。 他是17.5间是这样的，他是曹寅当年买下来的一座院落， 嗯， 他曾经在那儿， 曹寅是他 他祖父 买的， 对对对，买了一个院子，他在那儿呢实际上修行， 哦， 哎，那么这个院落呢是为什么叫17.5间，是因为这个院落一共3.5进的院子， 嗯， 哎，那么他的这个前边呢是15间正房，这从那个就是乾隆京城全图上边那么标记的很清楚。 哦， 哎，但是在他的最后一进院落里边呢，那个他只有2.5间房。 嗯， 哎，没有，因为这个房子的结构问题吧，那个院子的结构问题， 嗯， 所以他就没有盖成3间。 嗯， 哎，所以这加在一起呢正好17.5间。 17.5间，当时是因为就是曹雪芹的祖父买了这个房子，所以他进京之后，他为什么住这？就是因为这就是他们家的产业，是吗？ 其实是这样，那个为什么会这个变成17.5间，让他们回来居住？从房产来讲，原来是他们家的， 嗯。 那么从这个事情上面发生的是1982年的这个我们国家。第一档案馆， 嗯， 研究馆员张书才先生，这个发现了在清史档案当中呢，有一份这个刑部遗讳， 嗯， 是当时的这个接任曹家的做江南制造的隋赫德，那么写给这个在雍正7年写给皇上的这个奏折。那么在这个奏折当中呢，他就前面叙述了整个对曹家因为这个亏空啊。哎，那么对他们进行处罚，该下狱的，该这个追回的，等等问题之后，最后呢，就是说他呢，因为看到曹氏这个双父啊，这个孤儿寡母，在金陵呢也没有财产，那么度日困难， 嗯， 所以呢，他就提议呢，将给拨给他的财产当中。 哦， 那么因为曹家的所有财产最后家产都归了隋赫德了， 哦， 所以隋赫德呢就将京城算是崇文门外算是口17.5间 没收的宅子又还给 没收的宅子还给了这个就是 给这个曹氏双父度日、 哦、 并拨仆人三对、 哦、就给他们孤儿寡母住、 哎、对，给他们孤儿寡母住、 嗯、 那么这个房子呢就是这样呢，就然后雍正呢做了御批， 嗯， 哎，那么所以他们就回到了京城，然后住到了这个房宅子里面。 哦好，那么曹雪芹在这儿住了多长时间，他又在北京的什么地方住过呢？一会儿我们请宋老师来接着聊。 协同发展进行时，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北京有哪些和曹雪芹有关的遗迹，该如何保护和利用，我们今天带您寻找曹雪芹在北京留下的痕迹。为您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是北京市政协常委、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宋卫祖宋老师。 1999年呢，刚才讲到这个广渠路拓宽， 嗯， 那么它呢，因为现在实际上它的具体位置应该就在那十字路口的中间， 正中间， 对， 哦、 那么曹雪芹故居1999年拆除以后呢，区政府当时就决定要遗址复建。 嗯， 哎，那么因为从这个刑部遗会这样的这个档案记载，还有呢从当时的考古挖掘，哎，那么确实挖出了当年这个十七间半的老宅的房基。 哦，房基挖出来。 而且房基呢准确的和乾隆这个全图京城全图啊，那么完全是对应的。 对上了。 对对。所以呢、嗯、从这个99年呢区域委区政府就做了决定要这个正式遗址复建。但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所以这个复建的路走得比较艰难。 嗯。 那么从刚才讲，从2006年我做区政协委员开始提出提案，对吧，受我们这个老主委的这个委托，那么一直到今年，做了10年的人大代表， 嗯， 又做了这近4年多的这个市政协常委委员了，那么每年都一个提案，那么始终来推进这件事情。还好，这个应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吧。那么2019年1月23号。这个曹雪芹这个有着历史记载的故居呢正式复建了。 嗯， 哎，那么今年年底，因为去年年底复建完， 嗯， 那么今年呢正在做布展，哎、 哦、 大致会在年底可能就要正式对外试开试营业。 也就在这附近哈，也在曹溪口那边。 在这样，就是实际上它只是向东挪了400多米。 哦， 哎，那么向南，向北推了大概100多米。 哦， 哎，那么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普仁医院，在普仁医院的南墙外。 哦， 哎， 就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现在还用围栏围着，但是大家如果坐公交车什么的，这就能看到那个院落。 嗯 嗯， 特别感谢宋老师这么多年一直持续不断的推动，才让我们能够了解到曹雪芹的这样的一段，其实已经是专家考证出来，但是一直没有恢复。现在恢复了，其实让我们对他的认知更完整哈。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这个从黄叶村和这个十七间半，都是1982年。这个发现被考证发现的，但是呢，那个因为黄叶村呢，这个我们红学家呀、啊、和这个很多老一辈的先生们啊，都非常的关注，哎，所以呢，这个黄叶村的这个工作推进工作也比较快，哎，那么因此被完整保留了。因为当时黄叶村那个民居是就是一家农这个民房，哎，它和 相对简单， 相对简单，他自己把家里边腾出来就解决了。他实际上也是修房的时候，当时我正上大学，就听说了这件事儿，当时所以就他是比较快的，哎，那么包括像这个曹雪家胡德平先生啊，那么专门成立了曹雪芹研究会，哎，那么一直在推进这项工作。而十七间半这边呢，当时是个居民大杂院， 哦， 哎， 这个难度比较大， 这个腾退各方面都难度比较大，所以仅仅是做了一些，就是宣传啊各方面，就因为它不能影响居民生活。 相思。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提起中国古代文学，《红楼梦》是不可能绕过的一座丰碑，而这本惊世之作的作者曹雪芹更是一个历史精彩纷呈的作家。曹雪芹在北京度过了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北京留有大量曹雪芹先生生前居住过的建筑空间，但是目前呢，除了少数故居被挂牌保护之外，大部分曹雪芹的生前遗迹还处于零散的被埋没的状态，亟待被识别保护并展示于人。北京有哪些和曹雪芹有关的遗迹，该如何保护和利用呢？我们今天就带您寻找曹雪芹在北京留下的痕迹。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真的也是这方面非常资深的专家，北京市政协常委、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宋卫祖。宋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宋老师，曹雪芹在这个广渠门算是狗十七间班这生活了多少年？ 大概生活了十七八年。 十七八年啊， 对， 那真的是挺长时间的。 是的，他在这个、啊、 少年和青年时代都在这里度过。 对对对对对，他十三四岁来嘛，那么大概三十岁左右从这个地方离开嘛。 嗯， 哎，那么他大部分的时间是生活在这儿。 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这儿。 是的。 嗯。只是后来就是人生的后半段是在黄叶村哈。 对，他因为他后来从他的这个表兄弟这个敦煌敦敏他们对他的记载里边呢，后来讲这个何不这个不如去修书黄叶村，那个时候是他到了自己的后半生了。 嗯， 哎，那个时候他也比较穷贫困，他又对他身体 不好，嗯， 对，所以那个他呢是正白旗人， 嗯， 所以他实际上是归旗 啊、 哎，那么他回到那个，因为正白旗驻扎在这个就是香山 黄叶村那边，香山那边， 对对对。 那其实就是您刚才说了，曹雪芹在这个广渠门算是口这边住了十七八年，大那个时候他青年时代也在这里工作游玩，其实去过很多地方，在这里都有记载 是吧？ 对，在其实大家看到的《红楼梦》里边，有很多反映的，其实都是广渠门这条大街上。 是吗？跟大家说说。 嗯，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卧佛寺， 嗯， 对吧？说曾经寄居卧佛寺。 对， 哎， 这个卧佛寺，因为一说卧佛寺，大家就想着。这卧佛寺是哪儿的卧佛寺啊？ 是，这就大家都知道，因为他又曾住香山，那么香山又有非常著名的卧佛寺， 所以大家都觉得是香山的卧佛寺吗？ 实际上 并不 是，在就在广渠门大街上。 哦、 那么据他住的十七间半，也只有公交车也就两站地，是、 啊、 就是东花市斜街 啊，也方便， 非常近。 嗯、 那么那个这个卧佛寺，其实在这个清朝的时候是香火非常旺的。 嗯， 它有一尊这个北京最大的卧佛， 嗯， 是木卧佛。如果说这个铜卧佛是香山的，那么最大的木卧佛就是这个。现在花市斜街的这尊卧佛、 哦、 哎，这尊卧佛现在还在、 嗯、 被移到法源寺了，因为卧佛寺后来被这个占据拆除啊，现在基本上现在只是剩了一个遗址了。 哦， 嗯， 他那个时候也在这个卧佛寺曾经这个住过是吧？ 是的，这个有很多记载写到这个曹雪芹曾寄居 卧佛寺。 嗯， 哎，那么的， 他为什么跑到寺里头去住啊？ 也是他后期那个什么，其实他呢，前期他做了很多的，也救过业， 嗯， 还做了很多工作， 有过工作。 对对对，他你比如说他曾经在这个府学里边去任、这个、 当老师，是吧？ 当老师，对对对。 嗯、他进过王府，平郡王的王府。 平郡王，因为他的姑姑是平郡王妃。 哦。 哎，那么后来他的表兄是又袭了这个平 郡 王 的 爵位 、嗯。 哎，所以他大家会看到、很多人就在研究当中，就是说，在这个曹雪芹的《红楼梦》里边。那么其实这个白袍王爷就是就讲北京王嘛， 嗯， 哎，其实就是描述的是他， 哎， 所以他这些都是他的生活的那什么， 嗯， 对吧？当然包括还有像这个广渠门内的隆安寺， 嗯， 哎，那个地方呢，从明朝起呢就是官府啊这个停灵的地方，官府的人去世了，那么就停灵在那儿， 嗯， 那个他的这个原型， 嗯， 实际上就是铁槛寺的原型。大家都知道，这个《红楼梦》里边有这个王熙凤弄权铁槛寺 啊。 哎，那么铁槛寺就是当时贾母去世，包括秦可卿去世，都曾停灵在铁槛寺 啊。 哎，那么所以很多就是《红楼梦》的原型，实际上来源于广渠门这条大街。 对，刚才尤其您说到，当时曹雪芹还进过王府，在平郡王府里头是。这个后来在这个右翼宗学谋得了一份教习的差事是吧？ 是的，他做教习，这个右翼宗学是专门培养， 叫初入过内学。 对，他是内学，他是给这个王府和 宗室子弟， 宗室子弟 一所学校， 对，专门办的一所学校。 嗯， 哎，他曾经还做过六品的这个皇上的带刀侍卫。 哦， 哎，他实际上他前期他是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哎，那么这些经历其实对他写《红楼梦》，形成了非常，一是接触了大量的平民， 是， 哎，那么一是他这个和这些高层， 嗯， 上层人士，他有很多的接触， 所以他这本《红楼梦》才是从上到下哈， 对，所以 写的特别全面。 这个高层和低层，包括他家里边，当时随和德还拨了三对仆人给他， 哦， 对吧？所以他对这些仆人的生活，对吧？对，包括牛二金刚啊什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市井无赖等等等等，其实他都有很多的技术。 嗯，刚才您说的右翼宗学，他在那儿就是当过这个老师教习，这个位置就在西单的叫小石虎胡同。对， 小石虎胡同 啊， 嗯， 石头的石，老虎的虎， 是的， 西单小石虎胡同。是这个，是西单附近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 东西走向的，它实际上是和长安街平行的。 横二条， 对对对， 东到东起横二条，西到西单美大街。 对 啊，另外您说他还当过这个六品的御前侍卫， 是的， 所以他的这种丰富的人生经历，其实也是为他 奠定了，对对对对， 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没错， 嗯。 Oh 到尽苦咽风流， 直奔劫难还劫去，相遇无法先去 那么曹雪芹是后来是什么时候到了黄叶村呢？ 曹雪芹实际上到了他的晚年的后，到了他的后期。 嗯嗯。 哎，这个大致在40岁左右 啊。 哎，那么他那个时候呢，相对来讲，有点平民交加啊，这个加上这个生活所迫，大家都知道他以卖画啊，这个他极为好酒， 嗯， 哎，那他年轻的时候就跟他的表兄弟什么敦煌、敦敏啊，经常到这个庆丰闸， 嗯， 去就是广渠门边上， 这不就在我们附近吗？ 啊，对啊， 我们这是吧？ 就是这个 庆丰公园 嘛， 啊， 就庆丰公园是老庆丰闸，他实际上他最后就是在庆丰闸下的船， 啊， 那么他呢，因为住在广渠门嘛， 嗯， 所以他经常和他的兄弟们到那个酒肆里边去饮酒，那么黄叶村呢？他是到了他的这个后期，住在黄叶村。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说，《红楼梦》征三了5次， 嗯， 这个修改了10数年， 嗯， 那么他的最后可能定稿会是在黄叶村， 但是大家会很好奇，到底《红楼梦》是在哪儿写的呢？因为我们说定稿在黄叶村是吧？那写呢？ 其实他的撰写的地方，最近这个张清善先生，就是咱们中国红学会的会长，张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就是在这里写了《红楼梦》。那么应该说，他是从17间半。 算是口17间半， 对对对， 他在这儿就开始写了， 在他的这个青壮年时期， 哦， 他实际上就开始写了，基本成稿了， 嗯， 因为这个里边《红楼梦》里边反映了很多的点位， 嗯， 都在这个广渠门和花市大街崇文门外这一带， 是尤其刚才您说那些地方哈， 对对对， 大家这老北京都熟悉， 包括像这个就是东西行宗街。对吧，在《红楼梦》里边都有直接的描述， 嗯， 就是41回里边专门讲到贾家大爷兴隆街的贾家大爷来了， 嗯 嗯， 就是讲的这个贾雨村， 嗯， 哎，他就住在兴隆街，所以他有很多地方呢都是直接用了这个名字，包括他的像曹氏风筝， 嗯， 哎，这是他曹雪芹的另外一部 书， 对对对对，对，他都是在这个地方发明的，而且呢，曹氏风筝的传人现在都是崇文的老艺人 啊， 所以他在，但是他在黄叶村呢，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已经那个时候他主要是身体不好了，他回到那儿。回到那儿以后呢，但是大家之所以刚才说熟悉， 嗯， 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呢曾经有提笔师， 嗯， 哎，而且呢现在修建了这个已经对外开放了 纪念馆，已经对外开放很多年了， 对对对对，而且那个地方呢确实这个林木葱葱啊， 对， 给大家 环境也 环境非常好，对， 好大的一片， 它在植物园嘛， 对对对。所以这个曹雪芹这个就是现在黄叶村的曹雪芹纪念馆也很大一片的哈。 对，曹雪芹他实际上是把原来的老房子保留下来，包括其他的旁边的房子，因为整个那个村子搬迁了， 嗯， 哎，那只留下了那个黄叶村的，就是这个曹雪芹的这个纪念馆， 嗯， 哎，那么所以他修了曹雪芹的小道，在那儿还有酒肆啊，还有这个 茶馆、 茶馆啊等等， 石磨水井， 对对对， 还有菜地， 田 园风光、啊，田 园风。光非常强烈，嗯，而且还开做了出了很多这个文创产品， 嗯嗯，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大家是非常这个熟悉的哈。 对， 5155SN 说我们家有一本竖版线装的《红楼梦》，里头还有插画，小时候还看过，不过后来经常搬家遗失了。 这就是绣像《红楼梦》。 哦， 所以这个那个绣像非那个非常著名的那个、 哦、 那个，嗯。 宋彦军说去过曹雪芹纪念馆，了解了不少知识。曹雪芹纪念馆不仅是修了这些景点，它还有很多对于曹雪芹生平的介绍。 是是是，包括一些曹雪芹、 嗯、 他就是把曹雪芹整个的这个人生， 嗯， 做了一个全面系统的介绍，包括刚才讲到他去忧郁中学任教啊， 嗯， 哎，那么和他的这些朋友们吟诗作对啊， 嗯， 这个他是非常这个好诗文的。哎，那么好饮酒， 但我们也会很期待《算是口》十七间半这个旧址哈， 嗯、 就这个移了之后修复了曹雪芹纪念馆， 嗯、 这里应该也会有更多更新的这个丰富的史料哈。 是是是，现在呢正在征集各方面的史料，而且呢应该说国内的这些专家大家们， 嗯， 对这个曹雪芹故居十七间半的复建。都寄予了厚望，而且大家呢全力在支持。 嗯， 我们每年都要召开几次会议，在研究这个工作。 嗯，除了刚才说的这几个地方之外，还要提一下位于通州的张家湾，大运河畔这个有着千年漕运史的张家湾，除了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和传奇故事，跟曹雪芹也是有直接关联的哈。 是，这刚才讲到嘛，曹雪芹生于运河，长于运河， 是 他实际上他出生在金陵，就是今天的这个南京城了。那么，但是他走进北京城的第一站就是张家湾， 嗯， 而且张家湾呢是有曹家的财产。 花枝巷有曹家当铺是吧？ 对，曹家的当铺当时包括曹家的这个 还有染房 ， 嗯， 哎，他包括他们家的这个农庄， 嗯， 哎，但大家都知道刘姥姥进大观园对吧？那刘姥姥就是帮他们家种地的农庄的， 是不是就是在张家湾那边呢？是吧？ 对，实际上这些都和这个有一定的关联。从他当时写《红楼梦》里边讲到的这个。嗯，跟京城的距离啊，对吧？跟他的这个包括他们进京的那种农村的那种感受啊， 嗯、 他应该说他实际上很多可能都来源于他曾经去过的张家湾。 嗯，所以张家湾这边也在做这个曹雪芹的一些这个应该说遗址的这种整修和恢复哈。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看也宋老师也在推动。 是，因为张家湾这个地方呢，首先是它的古船码头， 嗯， 这是我们运河最北端的这个码头。现在呢，还有张家湾的城墙， 嗯， 还有张家湾的这个古桥， 嗯， 哎，那么古老的运河从上面流过，其实非常的有价值。 嗯，那么这个。2021年，今年北京市文物局是启动了曹雪芹在京 遗迹标志工程。最近呢，北京设计学会发起，并会同这个曹雪芹研究会，还有北京印刷学院等等，是在十月份到十二月份是组织举办曹雪芹与《红楼梦》在京遗迹标志导视系统征集活动。 嗯， 好长啊，反正宋老师您是发起人哈、啊，为什么要发起这样的一个征集活动？ 其实这项工作是在市文物局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开展的。 嗯， 那么。刚才讲到曹雪芹在北京有这么多的遗迹遗址，那么《红楼梦》里边又记载了很多这个跟北京城相关的这个遗迹遗址。那么这些呢，应该说我们现在从总书记讲到的，对吧，就是我们如何让我们这个存在博物馆里的，对吧，这陈放在大地上的写在书本里边的文字，都这些文物都活起来。 是。 哎，那么北京城也提出来了要打造博物馆之城，对吧，我们认为呢，打造博物馆之城不仅仅是城市里边有很多博物馆，而应该如果把城市里的文物打造成一个片，打造成一条线，那么这其实就是让博物馆建在城市的大地上。因此呢，我们觉得曹雪芹与红楼梦呢恰恰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标志。而且曹雪芹呢在北京生活的地方很多，《红楼梦》里边也描述了很多北京的地点。那么我们把这些景点串起来，就刚才讲到的十七间半、黄叶村、张家湾，对吧，还有我们的卧佛寺、龙安寺，对吧，兴隆街，包括我们的这个大观园，对吧，等等等等。实际上这个曹雪芹的足迹在很多地方都留下来了。那么我们如何把它呢，就像我们红色印记似的，那么我们让博物馆呢展示在我们的大地上。所以我们提出来呢要搞一个这个线路。那么这条线路呢就是我们要统一的标识，统一的挂牌，然后呢统一的导师体系，让人们呢真正在京城看到曹雪芹和红楼梦。 这也是我们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啊、 没错没错。 是。8398MI 说了，曹雪芹传世名著《红楼梦》家喻户晓，曹雪芹一个伟大的作家。栾飞凤舞说了，这期节目嘉宾讲了很多知识，满满的收获，谢谢您，谢谢宋老师， 也谢谢各位听众。 故居呢，是人生活过所留下的历史痕迹，或许在那里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或许看尽了世间繁华与零落，而大文豪曹雪芹的故居则承载了更多的故事和文化。对曹雪芹与《红楼梦》在京遗址的寻访与复建，是对历史的一次重现，更是对曹雪芹笔下生活的一次重构，让我们能够穿越时空，再次感受到名著的文字力量。真的也再一次感谢宋老师，不仅仅是来这次节目， 谢谢， 就关键是这么多年您对这件事情的这个推动哈， 是15年 花费了很多的心力，感谢您，我们也期待着能够看到您推动这个成果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曹雪芹，了解《红楼梦》。谢谢，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好，谢谢， 谢谢大家。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如何心